去去，你咋把脚扭来了？我瞅瞅。哎呀，我瞅瞅。哎呀， 去去去，你瞅瞅有啥用啊？我走不动了，你快回家，把咱家的大焦驴菊花庆给我牵来，我骑驴回家。 费那事干啥呀？别骑驴了，你骑狗吧。 净瞎说，哪有这么大的狗让我骑呀？ 我这条狗就能驮得动你。 这么说你要背我回家？ 背着你我狗颠狗颠的跑百八十里地没问题。 嘿嘿，张飞不白沫的还这头上来了啊。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， 还是别进了。嗯，那大白天的让外人看见那多笑话呀。 我的活菩萨呀，你还装啥呀？这年头疼媳妇儿没人笑话，你们大伙说对不对呀？ 对。 来来来来，媳妇儿，来上上狗， 老祖宗一夸凤姐姐就没完，难道要我 都是个催命的。 来来来，我快入席吧。 来来来，快入席吧，老祖宗也上座。 好好 了不得喽！ 今天要出我。 Thank you.

下次他叫咱的舞台算赢。奴弟儿一马三进谁得真，奴的小女儿她的肩发高，肩在今天落在真，那王人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论过家珍。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下王人，宋王爷才叫咱把我儿来等。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事他先人，他是中宝的儿子眼睛的神，他有过真祖母守太君，莫怪因我本事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口，不加财花这元帅营说太君为国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城人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国报朝臣。我归隐五十三岁不我老，不定你才人不为你们，得手金人把他藏起送君情，今日里我要把儿教君，不管不教真成真。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《出征》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，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《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》。 李妹妹，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